见你，真实的拥抱最温暖。 别那么骄傲，我随时可能走掉，我的手你还没有牵到，夜太长，月光一定会冷掉，如何是好？你欠我一个拥抱，而我却一再对你微笑，怎么你还没看见我的好？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，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 肃似火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风母，我是龙野。有项研究表明说，当人感到孤独的时候，真的会觉得周围的温度会比实际的情况要低一些。研究人员分析说，我们后天会逐渐的学会把生理和心理上的冷结合起来，有被孤立感的人更倾向于喝一杯热可可或者是其他的热饮，所以说孤独真的会让你心生寒冷，就让我们用一首歌来取暖吧。 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，愿与你所有，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，要勇敢的抬头。谁愿常躲在避风的港口，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。愿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，在迷雾中让你看中，阳光总在风雨后，请相信有彩虹，风风雨雨都接受，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。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。

偶尔生气或者丧气也不会让人厌烦，只会让你想理解，想要保护。我想大家可能都遇到过这种女孩吧。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生活习惯，因为某个人才养成的习惯，那个人走了，习惯却留下来了。所谓的习惯常常就是这样一种东西，因为习惯了他的习惯而养成了改不了的习惯。春娇说他喜欢的那个男生抽烟，他为了有共同话题也跟着一起抽烟。某一天他喜欢的那个男生戒烟了，因为那个男生喜欢的女生不抽烟。但是春娇她的习惯却再也改不了了，戒不掉了。而你呢？ 有 安定等来、全家越看越是不明白，爱情电影一波三折，现在才告白、离开单身的海一边，两个人的爱情，一个人留名，一个人难平。我爱你，有没有试着？你爱我，有没有真的？同一句话，重来一样吗、你爱我，有没有计划？我爱你，有没有罪恶？等你回答，你的语言我都遗忘。 我们生活当中呢，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怀才不遇，而在情感的世界当中，我们始终没有能够等到那么一个人出现，给自己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，其实也可以很懂事，很温柔，很会疼人，很会照顾人，可能也算是另外一种怀才不遇吧。其实很懂事，很温柔，很会疼人，很会照顾人，就像是近义词一样，其实都是对一个人好的证明。 走在寒冷下雪的夜空，埋着火柴温把我的梦，一步步冰冻，一步步寂寞，人情寒冷冰冻我的手。一把火柴燃烧我的心，寒冷夜里挡不住前行，风刺我的脸，雪割我的口，拖着脚步还能走多久？有谁来买我的火柴？有谁将一根希望全部点燃？有谁来买我的孤单？有谁来实现我想家的呼唤？每次点燃火柴，微微光芒，看到希望，看到梦想，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，

道你会在我身边。回忆的画面，记录的语言，爱始终是你手中长长的线，带着我的想念。 有时候我觉得迂回一点也没事，只要最后结果是好的。两点之间未必直线最短，有的时候迂回曲折能够更快地抵达终点。如果错了那就停止，如果得不到那就放弃。赶路并不是越快越好的，一定要把握正确的方向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好了，今晚的心灵鸡汤就熬到这里，龙月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